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48集。对于君王来说，谋杀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手段。为了能达到目标，君王总要进行着许多有预谋的谋杀，而从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，除非他被打败。邹普胜听了陈友谅的旨意，急忙点兵出击。于同海他们烧了2艘大舰船，又杀了不少汉军。这时候已经接近黎明时分了，只见汉军水寨大船包抄过来，直到有兵来围，于同海向廖永忠使了个眼色，便吹响了口哨。口哨在黎明前的夜空中嘹亮的激越，远远的传开。3000水兵听了以后，立即汇集过来，下了大舰船，跳上小船，等着邹普胜大舰船围来。他们早就消失在茫茫的夜色里。邹普胜眺望着良久，悻悻的收兵回营。陈友谅虽然怀抱美人，却是没有半点兴奋，眼巴巴等着邹普胜凯旋的消息。可谁知敌人逃遁，并没有踪影。陈友谅一听了非常愤怒，召来群臣商讨破敌之计。张俊彪说，我强敌弱，力量悬殊，昨日之战侥幸让那朱元璋脱逃性命，今日可以再度全线进击，只要找到朱元璋便给他杀了。朱元璋既死，其军队自然不战而溃。其实张俊彪啊，并不甘心昨天失去唾手可得的特殊的功勋。张必先说，昨日之战只能一次，如今朱元璋肯定早有准备，如果我再全线出击，势必使人偷袭我主营，汉王安危应该为首要之事。既然是关系到汉王的安危，张军彪不再言语了，只好在一旁静静地听他们商议。张定边说，依臣看来，虽然我强敌弱，加上住进南昌的方明军之兵，朱元璋也有30万之众，全线出击实为不妥呀。但如果坚持下来，与之对垒湖上，稍加10日，朱元璋必败无疑。经过几个月与朱元璋的大战，陈友谅已经丧失了速胜的信心。对张定边的看法，他很是赞同，于是说，对垒湖上可谓良策，但是朱元璋船小灵活，经常的来偷袭，这也是隐患，此事如何应对啊？沉默了一会儿，张必先说，这事也不难，我可以将5000战船用铁链拴在一起， 每30条威廉，于每一廉周围放满木牌，敌人小船不能靠近，若是放火只是烧了自己，若是偷袭，如果陆地攻城，等他上船便可围而歼之。陈永亮眼睛突然大放光彩，大声地说：好，丞相妙计，如此一来一定打败朱元璋，传我旨意，即可收取铁链，按30艘串联船队，同时派人运来木材，编好大牌置于每一个船队四周，各位文臣武将领旨去办。陈友谅看着他们一一的离去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朱元璋，我看你能与我再斗几日。朱元璋的当天号被飞弹炸毁了，天命号又被张军标击沉，如今只好用徐达成的凌云号来做指挥船了。几天的水战，有胜有负，他并不怎么在意。在此刻，他琢磨的是如何寻找战机，将陈友谅消灭在鄱阳湖里。前些天被张军标追杀，他险些送命，还有他的当天号被毁，他也本该送命的。这儿的危险实在太多，万一我死了，没有人能替得了我，天下很可能就是他陈友谅的。如果是陈友谅死了呢？朱元璋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，不由得豁然开朗起来，立即召来汪广洋。汪广洋是镇江知府，前不久镇江被张士诚攻破，汪广洋逃回南京，朱元璋没有做半点责备，反而是好言的安慰，召他来随军谋事。朱元璋说：如今两军对垒于湖上，成夜相互偷袭，都比岸上容易，如果我们能袭击陈友谅，那么汉军定会不战自破，也省去我许多将士性命。汪广洋说：微臣明白国公之意，这就去安排袭击陈友谅一事。你去吧，陈友谅就在汉王舰上，告诉你的勇士们，见了头戴皇冠的杀了准是陈友谅，微臣遵命。等汪广洋离去，朱元璋又沉思了许久，走进屋里，让郭丽儿给他脱去国公服，换了便装，他慢慢地从屋里走出来，想到甲板上去看一看。刚到议事厅，便被几位兵勇举枪架住，厉声喝问：什么人？连我都不认识吗？朱元璋很是愤怒，那兵勇睁大眼睛看着他，枪架得更紧了，又一次问道：你是什么人？朱元璋愤怒了，抬手拨开枪头，谁知他虽然一身好武功，奈何已经多年不练，而且身旁刚挑来的这些兵勇都是一流的武艺，说是迟那是快，刚被他拨开的枪头又立即顶在他胸前腰间，他一时再也不敢动弹了。跟我们走。副将军，副将军。吴良替他伺候，如今是傅有德做他的侍卫长，上次当天号被炸沉，身边的贴身卫士全都炸死，这些兵勇都是傅有德刚招来的，朱元璋见他们叫傅将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随他们走去。傅有德来得很快，出来一见朱元璋，不等那些兵勇开口，一把掀开他们，倒地便拜： 国公受惊，请赐罪。 那几个兵勇一时吓傻了眼，扑通扑通一个个双膝跪下： 我等冒犯，请国公赐罪。 朱元璋是哈哈大笑：都快快请起，你们没有罪，不知者无罪吗？不过要把我看清了，就这个样子，今后再出这样差错，一定重重治罪。 感谢国公不杀之恩，今后再不出错。 傅有德说着，众兵勇士齐声跟着又说了一遍：好了好了，你们去吧。这时候一条小船划来，刘伯温登上大船，见了朱元璋的打扮，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然后对朱元璋说：家母病危，托人来信，我想回去一见。朱元璋闻言心中有些不愉快，在他心中，要求臣子应该能舍弃身家性命为他所用，如今大战之际母亲有病，有何看的吗？但是又一想，这里大政方略已经定了，我朱元璋成竹在胸，少了你刘伯温，仗一样能赢。母亲生病，做儿子的理当去看，只是这里战事，军师可有吩咐啊？这鄱阳湖之战，国公已经是胜算在胸，国公只需坚持既定方略，堵死其粮道，截断其后勤，不断用火攻夜袭，灭其有生力量，到时必获大胜。好吧，我呢就这么顶着，还望军师速去速回啊！我一定尽快回来。送走了刘伯温，朱元璋站在甲板上，远远的眺望湖面。他忽然想起了朱生，给了自己九字真言，便隐退山林。九字真言可以说是夺天下的良策，若不是信守着高筑墙、广积粮、缓称王的真言，又何有今天这局面呢？朱生还推荐了个康茂才，关键时刻建立奇功啊。谋士就是谋士，要夺天下是不能离开他们的。可是这些谋士一个个很让人伤脑筋，那个朱生苦苦挽留，就是不肯留下来。他是无所求的，他既然无所求，你便无以节制了。刘伯温似乎又是这样，倒是一些难享谋士之声誉的人整天在眼前晃动，虽然觉得可笑，却还是得以礼相待，就为个礼下贤士的名声，全是为了留住这一两个有用之人，奈何他们却时刻似乎要离他而去。朱元璋有些气恼，摇头叹了声气。这时候又有一艘小船划过来，是徐达领着个年轻的士兵。徐达禀告说：国公，张士诚派兵围攻濠州。朱元璋让徐达坐下，对他身边的年轻士兵问道：你是从濠州来的吗？士兵倒地便拜：正是，请国公速发兵北上，救濠州于水火。张士诚派多少人？五万之众。五万之众？朱元璋心想，濠州也有近两万人，如果守将得力，应当没有事情。可是那个郭天爵一定坚持不了几天，发兵去救当然是不可能。这边与陈友谅正对垒着，那边在同张士诚缠上，那还了得？这个张士诚打了镇江不说，还打了我明光，如今连我的老巢濠州也要打，看来不应该把这小明王留在濠州，要不然也就不用费这份心了。地盘可以让你张士诚全都占完，只要我灭了陈友谅，不出三个月，我一定让你张士诚连杭州都赔进来。可是小明王不能让张士诚抓去，如果真的让他抓去了，我岂不为难呢？想到这里，朱元璋有了主意，对那士兵说：你速速回去禀告郭知府，让他坚守几天，援兵马上就到。那士兵离去了。朱元璋见徐达面带着疑惑，便说：这事我会好好安排，如今刘伯温回家探视母亲，这里的战事你可要多多费心呐，不得有半点差池。 遵命。 我已派汪广阳去击杀陈友谅，与常玉春配合，来致力于防御陈友谅攻击之事，让胡大海与李文忠负责夜袭放火骚扰敌军，方明军截断敌军粮道，你要经常与他们取得联系。另外，南昌已经没有战事，你速去派人替我通知穆英赶来。徐达走了以后，朱元璋在甲板上又走了个来回。这时候他叫来傅有德来到船舱里。傅有德原来是明玉珍的部下，得不到重用，后来投靠陈友谅，进攻南京的时候被徐达俘虏。朱元璋见他武艺高强，勇猛沉毅，不但不杀，反而亲自来给他委以将军的职务。傅有德感激朱元璋的知遇之恩，这一路征战勇猛顽强，身先士卒，屡建奇功。朱元璋见他知恩图报，更加喜欢，让人到宿州接了他老母亲还有妻儿，安置在南京城内，提拔他为总兵。吴良死后，让他到身边来暂时代理侍卫长。几天下来，朱元璋见他一心一意，真的是堪比吴良，于是叫他进来，让他去做一件大事。朱元璋先拿出一枚精致的玉牌，交给傅有德说：“这是我当初与小明王分别时他给我的，现在啊，你带在身上，率领100名勇士速去濠州救小明王。”朱元璋见傅有德比较茫然，知道他担心人少难以成功，接着说：“见了小明王，你出示此玉牌，小明王知道是我派出的人，必然全力配合，他的身边还有一流勇士300-400名，你们合在一起一定可以保护小明王出城。要特别记住，绝对要保护小明王一个人出城，那些宫女儿嫔妃卫士牺牲多少在所不惜。告诉小明王，为了摆脱张世昌的追击，出城以后往西来到淮河，这样可以顺流而下来到合肥。”说到这儿，朱元璋突然停住了，细细的眸子里露出审视的光亮，久久地盯着傅有德，好半天才开口：“还有件事，这件事更难，也需要你去办，不知你是否乐意呢？”“ 国公恩圣父母，纵然要我去死，我傅有德也毫不犹豫。”“ 我正要听你这句话，我不是要你死，为天下百姓想，现在必须让小明王死。”朱元璋说完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傅有德：“ 末将一定将这事办好。可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？”“ 我想 国公也是为天下百姓急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如果接小明王来，他太无能，又是皇位，国公遇事自是不好处理，影响一统天下之大业。如果仍旧安置在别个地方，如今与强敌陈友谅对峙，很难确保其安全。倘若小明王被他人劫持，还不如让他死了，更有利于天下统一。”“ 好，说得好，难为你有这样的认识，能深明大义。” 朱元璋非常高兴，暗自欣赏自己识人的智慧，站起来说：“ 你快去准备，明天一大早就出发，直奔濠州。记住，在淮河里解决小明王。”“ 末将遵命，只是我此去护卫。”“ 你放心，我已让徐达通知穆英来接替你，等你此事办妥回来，当任府前大将军。”“ 谢国公信任栽培，末将告退。” 傅有德走了以后， 朱元璋叫来廖永忠，吩咐道：你带1000精兵速去濠州城外，注意蜉蝣的行动。他从濠州城出来，若是往西去淮河，你一定跟踪前去，等他们上船便速速回来告诉我。若是他不往西去淮河，可趁势全都杀了。廖永忠领命：末将遵命，一定办妥此事。我听人说你志向远大，很有作为，此事办妥，我加封你官职，助我干一番大事。末将肝脑涂地，一定尽心尽力，一切请国公放心。好，你去吧。朱元璋说完挥了挥手。对廖永忠这样的人，他需要他们做事，又讨厌他们的为人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Thank you.